Book 2 66 66 66 ضمائر الملكية 1 物主代词一 أنا ياء الخاص بي 我的 أنا لا أجد مفتاحي 我找不到我的钥匙了 أنا لا أجد تذكرة سفري 我找不到我的车票了 أنت كاف الخاص بك 你的 هل وجدت مفتاحك 你找到你的钥匙了吗 你找到你的钥匙了吗 هل وجدت تذكرة سفرك 你找到你的车票了吗 你找到你的车票了吗 هو هاء الخاص به 他的 هل تعرف أين مفتاحه؟ 你知道他的钥匙在哪儿吗؟ 你知道他的钥匙在哪儿吗？ هل تعرف أين تذكرة سفره؟ 你知道他的车票在哪儿吗؟ 你知道他的车票在哪儿吗？ هي ها الخاص بها 他的 قد ضاعت نقودها 他的钱不见了 وقد ضاعت أيضا بطاقتها الائتمانية 他的信用卡也不见了 نحن نا الخاص بنا 我们的 جدنا مريض 我们的外祖父生病了 جدتنا بعافية 我们的外祖母、祖母是健康的。我们的外祖母是健康的。 أنتم أنتن كم كن الخاص بكم بكن 你们的 أين أبوكم يا أطفال؟ 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在哪里？ 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在哪里？ أين أمكم يا أطفال؟ 孩子们，你们的妈妈在哪里？ 孩子们，你们的妈妈在哪里？